5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中的神秘融化三月的半纸面，是情窦初开的序，满天九月的紫荆般伴我朝北上广奔去。 和深桥的 霜，六月的桃花庵似醉人的阳光雨，流光溢彩的迎春灯是梦里的蓬莱仙境。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你，不是逃避，只是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4月25号11:33的5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伴着悠扬的歌声走进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这档节目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就这歌里头把很多的场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描绘，而且最后在副歌部分来了一个抒情的部分，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些地方。 对，我听到了桃花庵，哎，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诗意。 春天来了，各种花儿都争相的开放啊！今天我们去国内再走走看看了， 是的， 不能老说国外，对不对？ 哎，对，其实国内有很多的部分可以去走， 是 不是？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行程 没错， 专门推荐给五一即将要出行的朋友。 挺好到达的一个地方。 嗯，是的。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感受美丽的江南风光的朋友呢，是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好，又见面啦。 哇， 好热情啊，带着南方的这个清新的气息。 刚刚回来哈。 刚回来。 其实我以往对小雨印象经常出国， 嗯， 啊，他热爱的户外的运动，对不对？ 对。 这次去了一个还特别有诗意寺庙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对，啊，是江南的一个，乾隆和康熙都很喜欢去的地方， 你看看，俩皇上选的地儿， 对呀， 啊，能差得了吗？ 就是， 嗯 嗯， 下江南了， 不错， 嗯，留下来 春天了吗？ 对， 我们要向皇上学习， 对， 是的，是的， 走走他们的路， 嗯， 那个地方跟我们说这是哪里啊？ 哦，我这次去的是在惠山， 惠山。 是在无锡的市中心的一个古镇。 哎呦， 无锡市中心的一个古镇， 这些地方啊都非常的引人入胜啊。 嗯， 而且现在去高铁到达那个地方也不麻烦， 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 因为这个古镇不像其他的古镇，它是在郊区， 嗯， 它是在市里边， 啊， 所以会更容易到达一些。 对，到底怎么到达，怎么吸引我们的小雨这趟行程，十分钟的咨询之后要跟着皇上的步伐 啊，哦，是的， 下江南啊，哦。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哎呦，这个英文单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 是的，它的这个英文单词呢，就代表着一定的权威性。 说一下 ，discovery。 对， 嗯，探索极限公园全面落地中国， 不用再出国去 discovery 了哈。 是的，我们国内你好好cover 一下吧， 是不是？ 对， 近日，嗯，啊，以探索成真为主题的探索极限公园全球发布会又在这个地方举行了，上海。 哇，上海真的是跟国际接轨非常的密切啊， 大都市啊。 嗯 嗯， 记者了解到了，在成功孵化了，不是全球首个 Discovery 探索极限莫干山基地之后， 嗯， Apex 这个叫做 Recreation， 嗯， 将致力于在中国打造更多的深度体验式国际旅游目的地，并预计每年推出1到2个 Discovery 探索极限公园， 啊， 未来中国游客可以不出国门就感受到生态加户外的全新运动度假体验。 这个相关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 Discovery 的探索极限公园的概念是与莫干山的生态系统完美的契合， 嗯， 未来中国热门标志性旅游胜地均被候选为 Discovery 探索极限公园独特的入驻地。 哦， 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致力于在中国打造更多的深度体验式国际旅游目的地，莫干山 Discovery 首个项目的孵化基地。第二个项目呢在哪儿？你猜，就 在哪儿？ 这go。 哇，然后第三个在哪儿？厦门。 哎呀， 嗯，九寨沟厦门项目呢预计今年开园，像北京、青岛、三亚、台湾的项目都已经在规划过程当中了， 嗯，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以每年2个项目的速度孵化新的产品， 就像恐龙蛋一样 啊，哦，真的是就孵化嘛，现在都讲究这个平台孵化平台，就有一个成熟的案例哈，就像一个蛋的模型， 对对对， 啊，不是 各种机器就开始 了对吧， 嗯， 喜欢户外的朋友真是一条好的信息了啊。 对， 第二条，一部圆明园啊， 哦， 历史名园哈， 当然了， 圆明园百年的牡丹盛放迎接笑脸的客人。 哎，我觉得这个圆明园的牡丹应该是非常的雍容华贵，再配上圆明园这样的气质和独特的历史哈，应该是很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 国色天香， 国色天香，真的是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哈 哈，好事。对，近日呢，圆明园含金堂、楼月、开云等景区的百种牡丹迎来了盛花期。 嗯， 此外，园内的丁香、桃花、海棠、二月兰、文冠果等春花也是相继开放，繁花似锦，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你看看， 嗯， 真的是好多漂亮的花。 五一去看花吧。 对呀，啊，看看花去啊。 是的， 戴个口罩，牡丹花，这个哎呀，繁艳丰富，哎呦，这几个词， 哎呀妈呀，繁艳丰富， 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花魁了。 是，必须是花魁。 作为京城皇家御园，圆明园内呢种植牡丹近百种，包括名贵品种卫子、 嗯、 摇黄、豆绿、照粉、二乔汉、黑魁等。 你看看， 黑魁， 黑魁，嗯，非常的霸气啊， 胡皮儿啊。 黑葵。 是的，反正呢，谷雨三朝看牡丹，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都是圆明园牡丹的盛花期。 是， 像含金堂景区牡丹种植面积有20,000多平方米，这也太大了吧？ 巨大的场景 啊！是的，这光逛就得逛多长时间呢？圆明园内面积最大的牡丹观赏区就是这儿了，有上万株牡丹同时绽放，那你想想这个景色，美不胜收， 美呆了。 对，像楼月开云景区呢，则是有9株2米多高的百年牡丹，是极为罕见的， 很高的牡丹啊！希望这个五一假期各位去圆明园看看牡丹花， 我要去、 啊、去看看啊！上班别想了。第三条，哎，京郊推小长假，什么呢？春游记四大主题线路，你看现在都是几个主题几个主题分布了。 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看哈， 怎么了？ 五一小长假期间， 对、啊， 北京哪些地方适合游玩呢？ 很多问题、 啊。市游委啊，市旅游委 昨天推出了一个畅游京郊五一春游记四大主题线路， 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呢？休闲步道鲜养之旅， 特色村镇欢乐之旅， 好，精品民宿休闲之旅， 放飞青春自驾之旅。 哎，这个为市民五一出行提供了信息指南和服务。 你看这个兴趣点、年龄层分得都非常清晰了。 是的，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呢？你看这个像京郊有很多人少景美的休闲步道。那比如说吧，像这个顺义的五彩浅山登山步道，新安庄鸡鸣山景区观光休闲步道。你看这我们都很少提及的，是不是？ 刚刚说的村镇特色，像宜居、宜业、宜游、宜闲的短途旅游胜地，北京未来将重点打造100个特色村镇，其中包括了那就是千家店镇等等。 哎，对，另外呢还有很多特色民宿，你 看 现在 看 各种民宿都是已经成体系和规模了哈， 主题化， 像休闲农庄。就是如意园休闲农庄、森林乡居、时光长城、山楂小院、左邻右舍、原乡里等等。 对， 嗯， 还有就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四五月份是京郊自驾游的最好时节。109国道北京段古龙路、安四路、淮黄路、昌赤路等等，妙峰山路都是自驾游客非常喜欢的去处。五一期间，沿途风景值得你好好品茗。 哎，对，好好的去感受一番啊！哎呀，看你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吧。 这个一条信息来自于汇集印尼公民的事情。 哎，印尼公民赴中国海南岛旅游免签了，最长可停留30天。 海南岛的迎接能力又 要提升了。 提升了， 对。 哎呦， 这是据印度尼西亚旅游部的消息，自2018年5月1日起，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吗？就是下周二的时候。 巧了吗？这不是？ 对，巧了吗？这不是？印尼公民持普通护照前往中国海南省旅游， 怎么呢？ 注意啊，可从海南对外开放口岸免办签证入境，并允许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停留30天。 厉害了，大批印尼的民众来到海南对比一下子、 对，对比一下子啊， 看看怎么样？哎呀，好贵。 是的。 哎， 有离境免税。 对，你别着急，你真是印尼旅游说了，说东盟十国共有，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和文莱6个国家享有这一待遇了。 你看看，对，据印尼旅游部介绍说，中国海南省从2000年的10月31日起，已经实行对印尼旅游团免签的政策了。 团呢？ 对，停留时间不超过15天。然后呢，印尼旅游部还表示说，此前印尼公民前往海南旅游需要5人以上组团才能获得免签。但是呢，今年的这个免签政策则是在保留旅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前提下，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了，这样的话就更加的便捷，印尼公民不必组团就可以前往海南岛旅游。 这个让孩子哭出来吧。 啊，好。 不用再组团了啊。 是的，哇的一声。 对，我们可以家庭或者自己的方式向海南这个海南岛去靠近哈。 对， 这个海南岛如果一放开啊， 嗯， 想必这个房价呀、饮食结构上都会有一些系列的变化，大家呢好好去分析自己的想法哈。但是海南真的是国际化的岛屿了，现在 是的，现在绝对是国际化的岛屿。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各个方面能够在这个大的调控 的 前提下哈，能够稳步的增长。 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担心，因为去的人越来越多，海南岛像亚龙湾那片海啊，肯定是人会越来越多，对不对？ 是的， 就是要保护海洋资源很重要 啊。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啊。 是的，第五条来自于日本的镰仓大佛，体验结果良好。但有百余处 哎呀，金姐， 这个东西特别烦人， 特别烦人，弄到衣服上、头发上没法弄 啊！你这特别不好清理， 对不对？口香糖， 对，就是口香糖。 嗯， 日前呢，在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市内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公布了2016年1月至3月对该市高德院内的一个镰仓大佛实施的大规模体检结果。那专家等认为不存在严重老化，大佛状态良好，仅内部就有100多处，被粘粘附了口香糖。 这个高德院主持呢，佐藤孝雄表示说，有意见认为应该禁止触摸内部，因为有触摸内部才有贴口香糖的这样一个动机。但这也是信仰的对象，也希望人们能用手掌感受坐在严酷环境中大佛的温度，这是一个矛盾的体验啊。 对，你又想体验又那什么， 那100个口香糖的手希望不要再伸出来了啊。还大佛一个这个非常健康的体魄，对不对？ 对， 希望我们每次出行都是绿色出行，带着我们的诚意和真挚的感情去的。 对，就是我们要带着诚意扑面而来嘛，是不是？ 对，这个既来之则安之，请坐之。来到旅行号1073，今天我们要去江苏无锡的一个地方啊， 对， 在城区的一个古镇，还是很少见。 惠山古镇， 我们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小雨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伴着这样有当地音乐氛围的歌曲， 对， 对吧？ 还是这个当地的方言哈，地域性的文化。 嗯，我们收到一条主持人的大赛信息，马上我们插播一下啊。 好，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于上周结束，600余名来自全世界的华语播音主持人参加了这个比赛啊，都是人才问广播梦想而战。 对， 而且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质。之后潜力、啊、 对，那初赛晋级名单呢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那参赛的这个各位选手要密切关注一下 了，加油加油。 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利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谢谢啊！希望大家自由的发挥哈， 对， 放飞自我， 是的，好好放飞吧，释放自己的才能。 今天我们要去南方放飞一下了， 对 啊， 啊， 带着我们一起放飞自我的是超级旅行达人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 大家好， 哎， 小雨又来到我们节目，非常的开心哈，现在都成熟人了，以前呢 对对对 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有点点陌生， 好羞涩呀， 好羞涩呀， 现在自己人了啊， 嗯， 那就是这趟行程体会了很多关于这个惠山的一些感受哈， 嗯，对的，然后是一个算是一个历史之旅吧， 对， 历史， 我想先问问你们两个喜欢、哦、喜不喜，就是以前学上学的时候喜不喜欢上历史课？ 道儿，哎 啊，我喜欢，我还挺喜欢上历史。 道道在他那个城市，他那个地区学霸， 哇，厉害！ 就是提起道道 啊，谁？ 那个，你别着急，你这 哦哦哦， 学霸。 哦，是是是， 对，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没 有历史呢，不是， 没有历史不及格是吧？ 历史是很多人喜欢，因为了解历史，你走进生活当中会贯穿我们的生活。 对对对， 你个人当中，你对历史的感觉？ 我想说，就是我是因为。经常去这些历史名园之后，才对历史感兴趣。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嗯， 不太喜欢历史， 真的 不太真的特别不喜欢。 他是这样的，走了万里路，哎，读万卷书了。 是的，我觉得就是像以前文科历史和地理、嗯、这两门课，我觉得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 对、嗯， 这不就是文化和旅游吗？ 历史 对， 是的，对啊，真的就是这样。 历史 对、嗯，历史 真的是因为去了这些名人之后，才慢慢开始、嗯、觉得，哎，这些其实都是故事，但不是一个学科了。嗯、 对、 这样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兴趣。 旅行的意义让我们改变了自己、嗯、变成更好的人。 是的。 对不对？嗯。今天我们说要到达这个地方，作为那个旅行的朋友来说、嗯、很关注怎么去这个地方，我们得先到吧，对不对？ 啊，对。 坐高铁就可以了。 对，坐高铁很对，直达。嗯。它是我们从北京出发嘛，其实现在也还挺方便的。嗯。从北京南站坐高铁直接到无锡东站。嗯。然后就是大概行程是5个小时左右。 啊、好快呀。 五一小长假的时间呢，可以利用。用起来3天嘛、嗯、然后我们出个国可能不太方便， 对、嗯、 这还要请假，其实3天去一趟来回也 还是 可 以 的，是可以的、 哦、哎呀听上去还不错呢。 是啊，可以在这个古镇里面安安静静的待2天。 对 对，其实刚才小雨说这个古镇特别的神奇，它在市中心，但是只要你一进去就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 啊。对的，它、哦、对，就整个就是穿越了，因为现在也正好是古镇的牡丹不好意思，那个杜鹃花节。 哇，杜鹃我最喜欢了。 对 啊，我的天哪， 你也今天这个身上那花，这是 拉着面点我这是花魁，花中王后，懂吗？ 花魁， 蔷薇壳的， 对，蔷薇壳。杜鹃花开的什么样？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都有朋友圈的分享啊，拍的好漂亮啊，好漂亮。 对， 因为是他那边杜鹃花差不多3月份就开始慢慢开，然后一直能持续到6月份， 好长的假期， 结束 是。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有园艺师嘛，每天都在打理，主要是杜鹃花，它最大的看点主要是在它那个古寺的那条主街上、嗯、就是鸡唱园里边， 鸡唱园 、嗯、它里边的一个园子的主街主干道上的那些杜鹃花是展出的，是最好看的、 嗯、 然后每天都会有园艺师打理，它有一好多的小景，像就有风筝的转还有油纸伞的点缀、哎、那样就特别有意境、嗯、就 江南了， 对，特别江南，特别水乡的那种感觉， 得穿点特别的衣服配档、 嗯、 是的， 对，那边很多的漂亮的小姐姐都穿汉服去游园、嗯、 哎，我觉得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汉服正在悄然的流行起来。 对, 对的对的， 哎，我都想买一件汉服了。 汉服确实穿上之后呢，就配打这个景色，就是园中人呐、啊。 对, 对, 对， 就是画里、嗯、从画里走出来的呀， 就是的、嗯， 好漂亮、 真的是我们的汉服， 基本都是女生穿汉服。 对,、 啊、 对， 男生也可以 穿，其实也 有没有男生穿汉服？ 这次没有碰到，但是也有，我看到他们那边拍的照片 也 会、 嗯、 也很好看，也有的。 试想一下拍婚纱照的两位 婚纱照是吗？扎心了， 对，扎心嘛，老铁，有些单身的朋友嘛、对、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都穿汉服、嗯、就在这个杜鹃的海洋当中。 哇， 求比进一家， 掌声悠悠 强子特别好看哈， 对，特别好，而且还有就是他那边培育的杜鹃花也是很用心的嘛、嗯、每年都会展出一些比较科技含量高的、 哦、科技含量高， 你会看到一株上面有5-6种颜色的杜鹃， 嫁接那种， 对，嫁接的、哦、那样的是就是很难培育出来的嘛，也很珍贵。 那我理解了，他拍那个照片后面那个姹紫的嫣红那个颜色，因为就是不同的颜色的杜鹃花在一起、嗯、 对对对，那个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哦、 然后漫山遍野不同品种的杜鹃花加在一起，所以会有不同的颜色、嗯、 那个刚刚我们的周总一直给我使眼色， 嗯， 他说就给我一个条，我看他写的是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到那个古镇远不远 啊？他想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啊， 有多方便？ 冲刺， 相当方便，拉着行李就去了。 就到了吗？ 那倒没有， 没有， 就是他交通，无锡那边的交通也还比较方便， 啊、 就是出了高铁站就有地铁。嗯， 哦， 然后你直接坐地铁就能到那边，就是到那个附近。 哦、 嗯，然后它那个古镇目前是现在正在修地铁、嗯嗯，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铁 站点啊、哦。 对、 哦， 所以是可以走过去、啊，也可以再打个车， 哦、 可能10块钱左右。 很方便， 很近，其实很近。 对、 嗯、对， 那一般要是 古镇里面都有客栈，我们可以住在这 里面。是住在里头还是外头？ 这个古镇呢，现在就比较奇特的就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古镇里还没有开发住宿的一个古镇。 这不也挺好的吗？ 那这样很原始哎。 对呀、啊，都 保留原汁原味。 对，全部都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都是住在外边、 嗯。 然后这次我就是还比较幸运，就是找了一个、这个古镇对面的一个酒店。 多对面？ 就很近， 隔一街吗？ 隔一条马路、 哦、 就走过去就好了。 不错不错， 很棒哎！ 是你了解这个古镇，名字就叫惠山古镇吗？ 对，名字就叫惠山古镇，它是因为那个山而得名。 哦， 它那边有一座山叫惠山， 嗯， 所以就叫惠山古镇。 其实看到了我们的小雨在微信朋友圈当中拍的照片，有很多的僧侣。 对， 他们真虔诚啊，壮 士、 啊、是 的，他们每 很有禅意。 对，他们每天都要上课，然后早课晚 瑜伽， 哎，不是 上那个 念经啊， 念经啊， 课程， 对对对，那种课程、 哦、是真的僧侣，对吧？ 对，他们是真的僧侣。然后正好那天是赶上他们在上晚课， 晚课， 对， 晚课都干嘛呢？ 他们就是，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些， 坐在一起就是默默的那种， 对，默默念经， 静静， 然后会。唱一些经文 哦、这种就是比如说惠山古镇是收门票的还是进去消费才是花钱呢？ 惠山古镇现在是有门票的， 门票的， 然后你在就是进他那个老街、就是古镇，它是分不同的区域，然后每个园子它会有一个小的门票，你如果、 哦、分开收， 对，如果说你觉得太麻烦，也可以 买个通 票，对，买个通票、 哦、 是90块钱， 90块钱， 然后你就所有园区都可以去、然后如果不想呢，就是随便转转，然后因为惠山古镇它除了古寺以外，它还是有比较集中的祠堂群落， 哎呦， 就是现在 祠堂群落， 对对对，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寻根文化吗？ 是是， 就所以就是这个祠堂也是在，就是这种祠堂的旅行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对对对，主题化的旅行。 对，就可以，哎，我是姓什么？我要去找一下我家的祠堂。 是的， 对， 这样我觉得 这 样 寻根嘛， 对 不对？ 家谱就是排那个族谱什么， 对对对， 好多好多家族都有这个习惯。 找一天没有。 哎，我这个家族是 挺有意思的， 对， 很有主观能动性，对。 然后他所以就是有一些祠堂是会收，好看的祠堂是会收门票的。 哎呦， 对，所以就是如果买全部的通票 比较划算， 对 不对？ 然后现在正好也是杜鹃花节，他那个通票也都是包含杜鹃花园的。 好的好的，上半段的介绍呢，了解一个大概的惠山古镇的样貌哈， 对， 很值得期待。我们要深入腹地一会儿，下半段去看一看哈。 对， 吃的怎么样？那些僧侣是不是真的吃素？对不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哪些地方必须要去玩的？哈， 是的，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小雨带着我们去无锡的惠山， 对，一会儿我要好好去看一下他拍的照片， 花是非常漂亮的，真 的太美了。 到底有什么精彩的？下半段马上回来。 好。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啊，有的。 说说你的微博。 啊，我的微博就是微博名吗？ 对。 对呀。 啊，我的微博就是小雨 Sylvia Sylvia。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微信去看看的，对不对？ 对，可以微博来私信问我问题。 是的，是的。 肯定是特别热情的解答的那种。 当然了，当然了，小雨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旅行的经验和经历哈。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无锡惠山古镇。 是的。刚刚说住在于古镇一街之隔的酒店当中，这个很方便接驳哈。 对。 因为我在想啊，南方的早餐是非常丰盛的，在这个惠山古镇这样一个地方，它早餐简单吗？ 啊，早餐说简单也不简单，说不简单呢，其实人家就是日常就是吃这些。 怎么什么样呢？ 它是一碗清汤面，然后浇有很多很多种的浇头，然后这个面也不简单，它是银丝面。 哎呦， 哇，银丝面， 对，它是一斤面一斤蛋。然后做出来的面，它的面很弹，然后是像一根一根的银丝一样， 哇， 是用鸡汤煮的、 哎、 然后就算是清汤，你端上来的时候其实你看着，哎，这就不是一档清汤面，什么也没有，不像咱们吃的什么， 对， 咱们打卤面有好多、 啊、 对，但是它那个什么都没有。 味道怎么样？ 味道非常好，它你可以选一些它的浇头，比如像无锡比较有名的脆鳝。 哦， 脆鳝是？ 对，是鳝鱼，然后炸过油炸的，是特别脆的，然后你可以跟面一起吃，还有好多像鸭肉，也有，也可以放一些蔬菜、鸭肉，然后鸭掌这些东西。 哇，这是早餐的配置。 嗯，然后但无锡正经的早餐呢，还会配上一壶酒， 一壶酒， 大早上就喝酒， 对， 哇， 然后那个酒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度数， 啊、 只是就是 原味啊， 对 等等啊， 人家要一种那样的意境、 啊， 那样才叫一个正宗老无锡的一个早餐 节奏， 嗯，对，非常的闲适啊， 嗯， 对， 渴望这种感觉哈， 一碗面，一杯酒。对，那如果要是说像这个无锡的年轻人，他有没有说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吃早餐，那也会有像什么包子啊、馄饨啊、这种， 对，也会有，也会有，像无锡他那边也会有无锡小笼包，是灌汤的，跟咱们 吃 的那个， 这个、好好 是它里边那个汤是真的。插一根吸管是可以当饮料喝的，就是汤汁很多，你 我喜欢 甜咸的，对不对？甜咸、 小笼包 啊，甜咸的。 小笼包是咸的 啊，那个汤嘛， 那 个、汤 对， 那 个汤汁是咸的。然后，如果你喜欢甜口呢，有一个到现在我回来临走的时候就都还想吃的一个东西， 甜口的、 对，是那个酥油饼。 哎呀， 酥油饼， 对，它是特别就是特别脆，你咬一口就能听见咯吱咯吱咯吱， 好几千层 的，对，它就特别是惠山，只有惠山古镇有的一个 当地的 一个特色的美食， 酥油饼， 对，酥油饼， 它里面是那个加的白糖，是不是？ 它是会有对，有糖，然后和酥油，然后做出来烤出来的那个饼， 好吃， 然后它有分两种，是甜的，然后咸的呢，就是我这次尝的都是甜的、然后咸的就是我在那儿吃的时候，我们后边有一个小姑娘点了一个 咸的 特别神奇，它会爆浆， 哎呦 哦。那它里面加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酥油嘛、它咸的可能就是里边包的会有不一样的那个 馅料， 是馅料是椒盐的、然后它的油可能会酥油放的可能会多一些， 油爆， 对，然后你咬一口，当时我们看到那画面真的是就看到从酥油饼里冒出来了好多油，就一直在流， 哇， 对，就很就其实它会爆浆的那种，很香 很 香， 其实是很香，但是就是哎，那个油可能刚出锅的时候 就是 有些 有一点像北京不是有脏脏包吗？ 对， 就有一点像 哎 惠山的脏。 忽然了解 了， 就忽然了解，就如果一个人就是点了一碗那样的面，拿这个油饼一吃也挺幸福的哈， 太幸福了，有美食怎么能不幸福？ 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就是放在一起吃，可能你午饭都省了。对，这个 油 太大了， 卡路里是很高的。 对，那个面的量也还挺大的， 是 吧？ 这就是当地有仪式感的早餐和饮食文化啊。那除了这些， 到这个古镇里走走看看啊，它有很多的园，很多的观赏区，对吧？ 对，像惠山古镇呢，它比较有名的也是除了它的古寺以外，还是有很集中的祠堂群。 是，这个要说说。 这个一定要说说，就是它这边有大概120多间祠堂。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它的二期还在建，还有一些祠堂还没有修复完。因为惠山古镇这个地方呢，以前其实就是像咱们的这边北京胡同，它就是那会儿就已经是整个都是全部都是居民。所以它后来是最后政府把它收回来，再给它重新规划成现在我们能游览的一些景区。以前就是其实就是大杂院，单位的集体宿舍。 明白了。 好多祠堂都是那样，所以现在就是规划的特别好。然后这边有好多名人，可能先说一个， 好， 那个看过《芈月传》吧？ 啊，《芈月传》 特别特别帅的那个春申君，是， 对， 黄歇。 黄轩黄轩演的那个是不是？ 黄轩演的那个黄歇，他讲的春申君的祠堂，然后就在惠山古镇。然后还有比较有名的范文正，还有周敦颐，爱莲说的周敦颐， 就可以找到周。 我的天 哪！ 然后还有说现代的呢，这个就不是祠堂了，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二泉。 二泉 映月， 对，就是那个二泉， 就是那个二泉。 对，阿炳其实就是无锡人。阿炳的墓也是在惠山古镇。然后阿炳拉二泉映月的那个小亭子 也在哪？ 就是在惠山古镇里边。 哎呦， 哇，这个还真的，你别看这个古镇可能不大， 里面有很多内容， 很多的故事 点，很多。 对，所以我刚刚问你们喜不喜欢历史，就是因为经常去这样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像祠堂啊，像景点，它会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其实这些历史故事就是历史呀。 对呀， 所以就会慢慢的感觉，哎，原来我们学历史是 有用的， 有用的， 当然有用啦。 谈吐的时候，这不是品鉴的时候。 所以我真的 希望历史老师多给我们讲点这种故事。 对的，所以我真的是因为旅行爱上了历史。我是以前真的很不喜欢历史的一个人， 比较枯燥， 历史会很枯燥。几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又是什么什么？ 考历史的时候，整本书从头背到尾。 啊， 我也是，那 背不住呀。 我跟你说，结果他考的都是夹缝里的注释，气死了。 但是我们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都在我们心里装着呢。 对 是的， 时不时会蹦出来，哦，这个好像见过学过。 对呀、 对对，其实很有用哈。其实我们会觉得春天来了，很多的朋友去古镇呢会感受古镇的风情，原始的部分，还有就是美丽的花朵在我们眼前闪烁。 我看小雨的那个朋友圈， 无法去回避他们。 又有禅意，又有大自然的芬芳，那真是 拍得很好， 拍得非常好，天气也很好。 对对，那几天特别幸运，就我们走了后来就下阴天下雨了。就是还是太幸运了。 是的。 因为现在正好是那边的杜鹃花节嘛，然后所以漫山遍野都是杜鹃，然后据说是我们去的前几天就还有明星去那边取景拍照 了， 应该是拍一些 演艺人员， 对对对， 古风的照片 ， 所以那边景色特别美。然后在就是他们那边景区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导游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 多才多艺啊， 真的是有的可能会武术，有的可能会跳舞，然后就是有的可能会弹古筝、扬琴什么的， 厉害。 然后他们你会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会在比如说周六周日或者节庆的时候，他们会在每个园林里就是展示自己的才艺，会就可能有的是 秀一下， 对，秀一下，就是我在这个穿着古装那个汉服或者古装，然后打着扬琴。然后这就是一幅画啊， 是的， 真的是太美了。 对，或者是在某个地方打个太极，打个拳， 这 都是就很适合这个场景的。然后 现在导游真不容易， 对呀，我跟你说，导游都蛮拼的。那多才多艺才行。 好多，比如说到了法属去，昨天咱们说那个，好多两国外语还得法语、英语的流利的跟游客交流。我的天，是的， 有没有加中文？ 对 对， 导游真的是拼了。 然后导游现在还在周末的时候还会饰演一下演员。 对呀、 我的天哪， 他那边周末的或者节庆大的节庆的时候会有那种 就是那种微服苏、 啊、 皇帝微 服 私访 的那种小的表演、 啊、小品 的对小品 的、 啊、他会因为乾隆康熙都会六他们两个人一共六下江南、 啊、 去了七次呢、 啊、 一共去了七次呢、 哎、 所以那个地方就非常引就是让人 有想去玩的看的冲动 对 吧 对 嗯 所以就是他们周末的时候会扮演皇上皇后、 啊、 然后做一些有一些小的表演 心想的周一到周五工作就整了这两天的当个皇上感受一下 对皇上你看那朵莲花、 啊、哪里 在这里是不是开的正殿 非常非常引人入胜哈、啊！其实他们那个当地导游就是当地惠山古镇的 GO、嗯、 对 他们很厉害 对真的是 对哎呦 而且他们真的知道 挺辛苦的 对挺真的很厉害、嗯、因为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是去请一下那个付费的导游因为他们真的能就是你自己去查资料或者每一个 繁琐 一百多个祠堂的故事你不可能都查到 他可是了 但是他们导游就会知道一些包括、 嗯、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无锡人嘛、 哦、 他是看着惠山古镇这样慢慢一点 起来的 一点改造回过来的、 嗯、 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园林这儿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 的 历史 干嘛 的、 嗯、 他是从哪儿来的或者是怎么样他都能讲出来、 嗯、 所以、 哦、好厉害 对所以就是请之前我也挺排斥请导游这件事的、 哎、你刚才说付费哎、 嗯、 付费大概多少钱付费 这个 有没有了解？ 这个我还真没有了解。 哦哦哦、大家如果想去请这样的导游， 对， 但 是 他那边是有公示价格公示的，嗯，可以就是直接看一下那个价格公示、 哦。 对 对，这个都是那个童叟无欺啊，非常正规的。 人家是真的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赚取他们的报酬啊。 对， 嗯，还是明码标价，不错、嗯。 对，还有就是他那边就是他的官网也现在做的特别逗，我是前两天也是上去看了一眼， 嗯， 就是。特别贴心、 嗯、 因为大家都是去那边拍照的嘛、 嗯 啊、很多人穿着汉服呀就为了去在那儿拍美美的照片、 嗯、啊人家那个售票处工作人员一看行了知道了对我给你就不给你推荐导游你进去拍去吧 嗯对嗯然后就是在官网你可以登录上去看它有一些拍摄景点的就是拍摄机位的介绍就是说最佳拍摄点是在哪哪哪 哇好可爱啊、嗯、这个 对这样你提前去之前做好攻略就不用再想哎啊这里光不好 选择什么的 对再选就有纠结了、 嗯、对 就直接就去 了说到汉服拍这照片、 嗯、 基本都是自己带着汉服去的哈、 嗯、 如果是他们那有准备吗比如说租给朋友们 啊、他那边也有一些就是拍汉服的那种小店、 嗯、 然后你可以去那边租一身衣服、 哦、 我看了一下他那边的衣服也还挺好看的 是吧 嗯 可以的啊 对 这是汉服那汉服的背景参照物就是美丽的杜鹃花 对 不 对 杜鹃花还有各种亭台楼阁楼阁小桥流水 这古镇大不大这古镇 啊还挺大的 是 我是因为在那边两个整天一直在走 真的 然后 一直在走 对一直在走 好 然后就是因为如果说坐电瓶车可能怕错过一些而且他那个 他有电瓶车吗有 他有部分地区有、 哦、 因为他那个古镇的街还是那种老街、 嗯、 就是石头是磕磕磕磕 我知道知道 磕磕、 哦、 上下的那种 对所以你要坐电瓶车的话就太颠了、 哎、 我觉得就是这种路就适合走啊、嗯、 对就 是 适合 步行才能感受 一个古镇如果有电瓶车、 嗯、 它就不小你想想，他有电瓶车来回去接，这肯定是挺大的、 嗯。对，它是有部分地区是有。 但如果要是有马车，我觉得会更那个。 哦，这 个古镇会比较、 啊。这个是个好建议。 有马车， 对。 对， 你要电瓶车的话，这个古就是真的有种穿越的感觉。 是的，是的。 哦、对， 走了两天。 真的挺大的，然后。哦就第一天走的时候就脚就都磨出泡来了 是 吗穿一双舒服的鞋 对 对， 其实还挺舒服但是身材是太大了 对是因为走的时间长、 嗯、对、 嗯、 所以就是还真的是挺有的可转的 因为小雨的眼界也非常的宽广了、 嗯、 看过很多地方、 嗯、 他竟然停不下脚步、 啊、 就说明很信任 不舍得错过任何一个地方 嗯，每天逛多长时间在这个 每天差不多我们差不多七八点的时候去然后他那边园区正常的下班是六点下班、 哦、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耗到就都开灯了现在天也长嘛、 哦、 天都黑了的时候差不多 才出来 对六七点的时候再出来、 哦嗯、 其实他那边就算是园区下班他是重要的一些园区他会关门就是请游客出来、 嗯、 但是古街什么上的还是会有什么 当地人去乘凉啊，遛个狗啊，就还是很生活化的。因为周围还有很多居民，他们可能就把那里当成金星公园了，去散步呀什么的，还也是特别好。然后正好赶上这两天是那个弦月。 弦月， 弦、啊、月、 就是、 啊， 就是弯弯的那个月 亮，啊、上弦 月那上弦月，一个弓一个弦，就是弦月群， 对。然后就是正好赶上天黑，然后回头一望，古镇的那个老房子，就那种马头墙，然后配上那个月亮，我觉得 满天星星是吗？ 好美呀、啊嗯，对，就真的有那种古代的感觉， 对， 就是两个可能是一对恋人在一个小亭子里面， 哎、 对呀，看着这样的月亮，然后就开始诗情画意的就来了， 嗯。 嗯，对，真的是 太虐狗了，你这么说。 可是那个弦月小翠儿啊， 没有那个时候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就是他们会 可能还说着当地的无锡方言， 嗯，对， 非常的小心，吴侬软语道， 对，很好听也。 你个北方姑娘，那么来个吴侬软语的感觉嘞？ 哎，整个花生米吃吃， 听五秒钟啊。灯光慢慢的亮起来，好像小雨听不见哈、啊，咱们把这个话筒关掉。 好的好的。 今夜唱罢那支宫廷，坐宫阔位，今夜静静心呀，让我们。 这就感觉是一个上了年岁成熟的男子，一个划稿的人，对不对？划船的人，在这个小楼上终于给讲一段故事哈、 嗯， 分享一段历史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各种人群去， 对， 孩子也是可以去的， 可以啊， 对不对，是不是？ 如果是小朋友也是可以去， 嗯、 因为就是、也可以看看花呀，然后玩一下水呀， 嗯、 然后有这边也是有山呀，爬爬山都还比较。然后我们这次碰到了，除了有大人穿汉服，然后碰到一小宝宝也是穿，家长带着穿去汉服，就穿着汉服去游园，特别可爱， 是吗？是一个小姑娘吗？ 对，一个小姑娘 啊、 嗯， 哎，我觉得 对， 特别可爱， 特别特别可爱。 我觉得像那个小宝宝啊，就是男孩也好，女孩也好， 嗯、 然后带他们去这种地方，可以有助于让他们那个心性静下来。 对 对 对对、嗯，然后也是对这些古文化一些感、 嗯、 对兴趣的培养嘛。 是的， 其实事实上是、嗯、让孩子哭出来吧。 你可算安静了。 小孩儿其实就是他会受环境影响，真的。 对。 他虽然就比如说男生，我是一个男孩的爸爸， 嗯、 他是会比较的跳跃呀、活泼、 爱动啊。 但是他看到让他喜欢、有兴趣的东西，他真的能静下 来。 嗯。 不动了，然后叫他名字他也听不见，哎，这挺好的，希望一直这样。 都非常的专注。 很专注的。 嗯。 对，其实我在花间走，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尝试，比如说应该古镇也会相应推出一些适合小朋友家庭的一些活动、肯定 会 有，会 有，会有、 嗯。 他那边因为惠山的泥人也非常非常 好、 泥人， 所以他有一些体验，然后特别适合家 小朋友去弄小 活 人什么的、 去画一画小泥人呀， 对， 这样的、 哦， 然后正好也是学一下这些，这些都是非遗嘛， 哦， 非遗画遗产， 对，也是一个传承， 对 对，真的是又有文化又有景色。 如果大家假期非常丰富。 嗯 配的话，比如说五天、四天啊，这样的，在这个古镇待一待，无锡市区走一走，对不 对？ 很好的体会啊，当地的美食文化， 是 那个街巷啊，非常舒服。对， 哇，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天气很舒服。 对， 对的。 就刚才咱们说到吃，就早餐在这个古镇里面也会有吗？还是 啊，我说的这个就是早餐是在古镇，它是有一个专门就叫 就在古镇里头的 银丝面的这个面馆，就是比较。正宗的一个这样的早餐， 哦、 哇，好棒啊！ 问那个小雨，你们去的这一天、人多不多？就是游人多不多？ 游人其实还好吧， 还行啊、 就是也没有说很拥挤那样子，就。比较悠闲的那种， 那挺好的，别人太多是吧？ 对、然后像有一些古祠呢，就是没有什么人，就几乎没有游客。 嗯， 就你可以在那儿发个呆呀、待一天，可能也看不见几个游客去。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你还有自己一个独处和发呆闲适的时间。 对，因为它那个祠堂太多了嘛、所以它有人多的地方，也有人很少的地方。 嗯。 嗯 好，那么 试想一下， 试想一下哈， 穿着汉服， 嗯， 我这个跟朋友一起走在这样一个非常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哈，乾隆皇上俩皇上经常来的地方， 对啊， 品茗一下当地的文化，慢慢节奏的融入南方的生活， 嗯，哎，我在想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在这样的古镇里面有没有一些小茶馆或者说可以喝茶的、 对， 咖啡的地方？ 那边有很多的茶室， 啊、 它那个古镇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曾经的遗址，然后它现在还有河道，但那河道现在不是特别长，但是沿着那条河道旁两边全部都是茶室。 哎呀， 然后你就在树下，然后南方人都是很喜欢喝茶， 对， 然后打牌特别悠闲，就所有那个河道边上全部都是树嘛，在树荫底下， 嗯， 喝个茶，打个牌，聊个天， 俩王四个二炸。 好棒啊！ 对呀、 啊，然后哦，对，说到茶室，就是我们当时闲转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茶室，它那个就是南方的门槛， 嗯， 就是越高，不是说明它这个 富贵 地位越 富，对，越地位越高、嗯。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特别高的门槛， 是吗？半米高，等会儿我爬过去 啊！真的是那样，我觉得我不是特别高，我迈过去有点困难， 费劲，那至少有60厘米左右。 大概得到我膝盖 哦，那就得40 那是挺高的， 对，要是小朋友的话是就站， 真的得 一个小朋友，对，得抱过去了，所以就是还挺、那个是我真 的 是第一次见到有那么高的门槛。 它门口有石狮子吗？ 有 那进去它那个小院是不是也都 特别 鲜花烂漫的？ 对，特别漂亮， 富贵人家。 对、现在他们那儿还是有人住吗？还是已经开发出来成为茶室了？ 现在没有，现在都没有人住了，没有居民了、然后就是有一些都是有的是工作室，艺术工作室、然后有的是茶室、 大胡子， 对，因为那边文艺气息还是挺重的， 对， 然后有一些茶室比较多， 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了这个好棒的惠山古镇， 是的，我们在这就可以享受一下穿越的感觉，然后享受古镇带给我们的美妙， 离北京不远啊，五一各位去感受一下小雨的推荐哈。 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谢谢小雨， 谢谢小雨， 谢谢， 明天再见喽， 拜拜。 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捧出，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